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转微风，今日尾号38限行，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也许上天要我看见这一切，好让我痛快地流泪，默默转身轻轻地告别，爱恨不停地交叠，无助这种感觉是无边无界，告诉我如何能穿越，能相信爱令人心碎，那种痛楚令我对爱难求，想念每一夜不曾停歇，有快乐有伤悲有失约，爱越来越强烈，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只要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这种感觉是无边无界，告诉我如何能穿越，不能相信爱令人心碎，那种痛楚令我对爱胆怯，想念每一夜不曾停歇，有快乐有伤悲有失约，爱越来越强烈，一生最好的安排， 终于明白， 只要试着把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 终于明白， 只要试着把心打开，再多的等待都为了爱。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张学友的《拥有》，这是他95年推出的第5张的个人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而且呢，这张专辑当时还被是称为叫做专辑当中的优等生，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孙悦的《魅力无限》，可能很多人呢都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或者见到过他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很火的这位女歌手的歌。 火的歌，像祝你平安啊，还有好人好梦啊等等的，曾经也算是红遍大江南北了。现在呢偶尔会在微博上面呢看到他，现在已经40多岁的他，他的身材啊包括皮肤啊都还保养得非常的好。最近呢他还晒出了他儿子获奖的照片，儿子都那么大了，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那听到小虎队的歌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吧，那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再见。 当你别拉开窗帘，当回忆睡在胸前，要说再见真的很伤感，只有梦依旧相甜。当晴天不再飞翔，当湖边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蜻蜓火，只有爱依旧灿烂。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里不开蓝 跟着我到南面，远离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4号，好音乐959，我走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 这首歌可能演唱的人包括歌名呢你都忘记了，但是旋律或者说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来自于翁素英的《人在旅途》，也是当年很火的一部新加坡的电视剧《人在旅途》当中的主题曲，听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馨吧。继续也是一首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就是胡夏为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幸福》而献上的歌，它比我更适合。 听你说，分开后还是朋友，假装着还能当成从没爱过，和眼泪 再拉扯，让你以为我笑着，其实害怕你忽然回过头看我。听你说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才明白失去后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懂得，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快乐无解负荷，都已不属于幸福，总该还的。听你说，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懂得，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 泽演的胡夏呢，他是陆续参与了《伤心童话》还有《左耳》这些影视剧的演出，但是这些演出得来的经验应该是让他在诠释些歌曲当中可以将情感拿捏得更加的得心应手吧。刚才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他比我更适合》。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忆莲的《失踪》，以前呢只是觉得她的歌旋律很好听，唱得很好听，但现在慢慢长大了就理解她的很多歌曲确实是唱出了很多女人的心声。来听到这一首《失踪》。 她说她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她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房子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只要趁着这一时放青春。

寂寞，不留痕是成空，重逢只能等得来生，情愁做今世的证。 悲伤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亮银的余恨。这首歌呢是八月桂花香当中的片尾曲，作曲呢是钮大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杜的无法阻挡。当年呢它是一首他一定很爱你红遍了大江南北啊。一晃呢十多年都过去了，如果不是在应该是一月份的时候他突然微博宣布自己结婚了，恐怕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这个唱着情歌的男人了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同事理所当然，当我们才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苦是一种答案，爱情竟然是一道伤，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